认识卖门奴。他一看张芳手里吞那个东西锃明刷亮，前头有个八卦阴阳鱼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老剑客镇观之宝，因此拔得高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唰退到后边去了。这朴八海他不认识，像他这种身份，那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，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卖门奴，也不知道这种暗器的厉害。朴八海把掌中的兵器一晃，嗷一嗓子就跳过来，哎，张芳，少要唬人，你拿什么我也不在乎，拿命来。抡家伙就砸，张芳就更害怕了，一着急手底下一扣着闷筋儿，卖门奴的消息犯了，把最后一只毒弩咔嗒打出来了，哎，正好打到朴八海的哽嗓咽喉，扑通，摔倒在山坡，是绝气身亡。朴八海啊，做了替死鬼了，但是张芳心里的一点都不轻松啊。再看卖门奴，三颗已经全打完了，现在剩个空竹筒，等于废物了。张芳一拨了脑袋，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像那个你心里有数不就得了，你得了什么呢？他这一说让拔得高听见了，卖门奴打光了，小贼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能力。冲两旁的喽啰兵就挥手，众位看什么哭，人家扇子面型往上一冲，张芳一看不好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回过头来冲着小弟兄一挥手，方锦特火。这八个年轻人是抹头就跑，把三个大行李扔到山坡上了。他们怎么跑咱先不说，单说拔得高急冲冲来的近前，亲自伸手把三个行李抖了开一看，呵，这惨劲甭提了。再看张明志倒没受什么伤，赵明真大腿上是鲜血淋漓，在这腿根这盯着一只卖门奴。再看倪小鬼陆恒脸色苍白，嘴角挂着鲜血，可能受着重伤了。把三个人救出来，把德高就问二位老前辈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一言难尽。佟林他们混进了剑山，现在上哪儿去了不清楚，赶紧禀报英王，捉拿佟林一伙。是是，我清楚，还有张芳这一帮的刚跑了。二位老前辈，我派人送你们回三阳观休息，我马上就捉拿张芳等人，再到天王殿报警。 把这三位送回三阳观，怎么治伤，怎么休息，暂且不提。再说昆仑剑客拔得高，派一部分人赶奔天王殿去禀报英王，率领着大队人马就追赶张方。这张方到了剑山蓬莱岛，地理不熟，哪挨哪儿，心里一点数都没有，让人家追的满山是乱跑，东一头西一头，有时候走到这地方没有道了，莫回头来，再往回跑，因此就耽误功夫了。哎，形容一句词儿吧，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小哥八个跑散了，他回头一看，就剩下金莲花、凤栖他们两个人。我说小兄弟快跑，凤栖就更懵登了。我说张方，你不说你认识道吗？嗨，我那瞎说八道，我认识嘛呀，快跟我走吧。走着走着，眼前闪出一道红墙，再往后看，追兵就离这不远了，在前边呢，一共有两个小子，抓住他吧，在这呢，在这呢，哇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情急之下，他们俩也顾不了许多了，谁知这红墙里边是什么地方，二人飘身行蹭蹭就上了墙了，也没往底下看一看，两腿一飘，重重蹦到墙里头去了。结果人家靠墙根这儿全都是翻板，从外表上看什么也看不出来。两个人脚刚一沾地，就觉着脚底下一软，这地面往下一陷，听见枣轮硝黄响动了，嘎嘎嘎嘎嘎，两个人头朝下就栽下去。张方和凤栖一闭眼就完了，真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呀，今儿是肯定活不了。哎，他们俩还真捡个便宜，他们俩掉进去的是净坑，要是脏坑和梅花坑，里边不是猪签尖朝上，就是尖刀尖朝上，那要掉到上边就变成筛子。哎，这净坑里的是什么呢？是白灰，能有五六尺厚，过了多少次螺呀，非常细，但就这玩意儿人也受不了。两个人一落到这白灰中，砰，满洞里全是灰，呛的气儿都上不来，鼻子嘴眼睛当时全给封上，上边翻板盖归本还原，咔吧盖了个严严实实，时间长了呛也得呛死。哎，该这俩人啊不该死，和刚掉下去，有两个丫鬟正好在这儿路过，一个端着盆，一个拎着壶，正好看见张方和金莲花、凤栖从墙上跳下来，也看见两个人坠落翻板之中。这俩丫鬟惊呼一声，摸头就跑到上方屋里头给小姐送信儿去了。哎，这儿还真有个小姐， 这屋里头也相当阔气。这个小姐有愁事，紧锁眉头，二目垂泪，不知道正在想什么。两个丫鬟赶紧进了屋了。公主啊，大事不好了，咱们后宫进来人了。这女孩一听吓了一跳，赶紧把眼泪擦了擦。你们说什么？跳进两个人来？幸亏掉到翻板里头，被咱们抓住了。哦，有这等事儿。来人呐，春红啊，小翠，来了来了，快点领伙人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把来人抓住带到我这儿来。是，遵命遵命。哎呀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有20几个女孩各拿刀枪棍棒，挠钩套索，奔后院来了。就到这翻板这儿，周围站好了，怕他们跑了。然后一碰消息，翻板盖一转动，竖起来，呵，里头那个白粉的噗，冒起来多高啊！小丫鬟们等了片刻，等冒出这种白灰少了一些，有四个劲儿大的过来，把这钩子探下去了。哎，是大猪肝或者是白了杆子，头前有钩，这钩不大，往里边一豁弄，把俩人给刀住了。刀住了，使劲往上拽，哎哎。先拽出的凤旗，第二个把张芳也勾上来了，往里头一划了，还有兵器，把兵器也勾上来了。快点拿绳子绑上。张芳金莲花凤旗再有能耐，现在呛个半死儿，眼睛都睁不开。人家怎么摆弄怎么是毫无反抗的能力。有的丫鬟把消息归本还原，有的丫鬟压着他们两个人赶奔前院。嗯，到这院儿这儿，这公主从屋出来了，有丫鬟搬了把椅子放到廊下，公主坐下，有几个老妈在后边站立。这公主一看呀，怪吓人的，这两个人成了白粉子人了，也看不出老，也看不出少来。我说小翠啊，去提点水来，给他们俩冲净了，然后我好问的话。哎哎，拿那大木桶啊，拎了两桶水，照着两人的身上哗哗哗这一泼。哎呦，这二位一打机灵，哎，勉勉强强把眼睁开，就觉着火辣辣一阵疼痛，眼泪哗哗往外淌。两个人把眼睛勉强睁开，往对面一看，哎呀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好阔气的房宅呀！廊下有把椅子，坐着个年轻的姑娘。你别看年纪轻，庄重典雅，穿的衣服相当华贵，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。还没等俩人说话呢，这公主说话了，我说你们是什么人呢？从哪儿来？因何出 闯进我的宫中，还不从实讲来吗？ 说怎么回事，快说。 丫鬟婆子挺邪乎，一看他们俩人不言语，跳过来是拳打脚踢。那个公主一摆手都不敢打了，金莲花凤栖抬起头来，把眼珠子一瞪，丫头，我实话对你说吧，我们哥俩都是钦差大人年羹尧手下的半差官，奉旨的随行委员，这次来到剑山是捉拿反王富昌，要捣毁匪巢，因一时不慎中了你们的消息埋伏，把我们哥俩抓住了。我告诉你，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，我叫金莲花凤栖，我老师关斗关九公，这位姓张叫张方，人送绰号病太岁，是也。你敢怎么的？你随便吧。 要 你们这么厉害干什么？我还没发脾气呢，你们这个脾气倒上来了。哦，你们是年羹尧的人？ 对。 好吧，既然这样无话可说，来人呐，把他们两人押到天王殿，交给我的父王处置。张方一听，什么父王？哎呀，明白了，哦，肯定是英王爱新觉罗富昌的丫头，他女儿，怪不这么气派。心说要压到天王殿呢，我们俩一个也活不了，但是事到了如今，就得听人家摆弄吧。丫鬟婆子刚要推他们往外走，这公主啊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，慢着慢着，这样吧，把他们两个人先暂时押到空房之中，我还有事情要审问他们。 这是， 也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，把两个人押进空房，严加看管呢。可正这么个时候，追兵就到了，八大高领着不少人呜嚎呐喊到了红墙的外头，回老剑阁，回松下寨住。这两个人跳进大墙去了，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，您不信您看看呢，这还有痕迹呢。围了，把红墙这封锁了。等把子高转到前头一看，是公主府二公主兰芝的府邸。他深知英王富昌啊有仨女孩，大公主远嫁西凉叫兰春，二公主叫兰芝，还有个小公主叫兰陵，兰陵上华山学艺去了，始终没在剑山。守在英王富昌身边的唯一的女儿就是这个二公主兰芝，特为她修了一座府邸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赶紧派人请示公主，我们要搜查搜查，有两个奸细跑到这儿来了。结果丫鬟出来了，刚才我们公主知道这个事儿了，夜已经